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40章，我一听见呢个声音，不由得个窒咗下，拧转头一睇。睇到门口嗰个盘住头发、着住连衣裙嘅靓女人，我惊讶咁挑咗挑眉，讲：哦，原来送嘢嘅就系你啊！嚟嘅人系我万万冇谂到嘅一个人，我嘅前女友萧静。佢仲系咁靓，企喺个店门口，吸引咗好多嘅目光。萧静微微一笑，讲： 大老板，唔请我入去坐下咩？ 我諗咗諗，笑住讲：啊，靚女，请进。当初呢个女人背叛我而去，我就真係非常愤怒，諗住一定要攞返个面返嚟。但係而家事隔咗两个月，经历咗呢一系列离奇诡异嘅事件，当而家我再见到佢嘅时候，我发现嗰种愤怒已经唔见咗，反而觉得上一次见佢面好似已经系好耐以前嘅事啦。谂一谂喺呢段时间，我发现如果话我想女人嘅话，咁几乎谂嘅都系顾大美女，仲真系唔记得咗萧静呢个咁嘅人添。佢入咗屋，打量住我间铺头，眼里边闪过惊喜，但系呢又表现到唔算太露骨。佢又讲： 冇諗到咁短嘅时间之内，你居然就开咗间古玩店。我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都吓咗一跳啊！我真系为你高兴，陈元，你真系一个了不起嘅男人。 我睇住佢好靓又妩媚嘅面孔，不过心里边波澜不惊。我心谂，我以前就系俾佢啲咁嘅花言巧语就迷到氹氹转，而家睇住佢啲举动，反而觉得真系几好笑。我冇接佢嘅话，我讲：你嚟我呢度做咩啊？买嘢定系卖嘢？想卖之前留低嘅嗰尊佛像？萧静系微微咁沉默咗阵间，眼光就黯然落咗去，喺嘴角微微露出一丝苦笑，讲： 我知道你心里边肯定怪我。 我讲：唉，都过咗去啦，我系男人，唔会计较呢啲事嘅。爱之深，恨之切。如果讲一开始，我啊真系好想狠狠咁报复一下佢。而家呢，我对佢已经冇一啲余情，自然亦都冇咩恨唔恨嘅。而家喺我手头上嘅事情一大堆，仲边度去諗呢啲嘢？睇住萧静，我就喺度諗緊佢呢一次嚟嘅目的。我哋两个嘅对话就将个豆腐嘈醒咗，佢喺喐，嗰一本咁嘅人体绘画呢就跌咗落地下。一个趴喺山间里面戴住花环嘅靓女就对住我微笑，旁边嘅萧静就皱一皱眉头。以前呢，我同佢喺埋一齐嘅时候，佢就唔鍾意豆腐嘅，佢觉得豆腐冇咩出息，叫我呢就唔好交啲咁嘅朋友。嗰阵时候我哋两个浓情蜜意，乜嘢我都顺住佢嘅啦，但係唯有呢一件事我同佢嘈咗交。因此佢对阿豆腐就真係好不满嘅。豆腐一擘大眼见到係萧静，吓到个嘴都合唔埋。佢睇咗一睇萧静，又睇咗一睇坐喺旁边嘅我，霎时之间一面嘅悲愤，面上嘅一副表情就好似喺度责怪我呢一个花 fit 友咁。我话钳咗下讲：诶，小豆，唔係你諗嘅咁啊，我绝对唔会对唔住文文嘅。萧静係非常之敏锐，即刻问： 嗯，文文又系边个啊？ 豆腐即刻讲：哦，佢系我未来阿嫂啊，亦就系阿陈太啊。萧静沉默咗下，笑容就开始有啲勉强。佢睇咗一睇豆腐，好难为咁讲： 陈元，可唔可以叫佢先离开一阵啊？ 我都未开口，阿豆腐就讲：诶、哎，唔得，我话为咗顾大美女啊，要守住佢嘅贞操噶。你想讲乜嘢？又话快啲讲，有屁就快啲放，唔好勾引我兄弟啊！萧静一听完个面色就变咗一下，但系睇喺我份上就冇同阿豆腐反面，佢只系坐喺我旁边啊，沉默不语。我啊冇心机再同佢喺度磨时间啦，我啊对阿豆腐讲。哎，小豆，你又出去行下先啦，我同佢倾一倾。豆腐又唔配合啊，神色又好明显咁喺度话：，我走咗，佢啊肯定索你有啊，所以我唔走得。我啊真系差啲俾佢激死啊！我摸一摸身上嘅钱包，揞出嚟塞俾佢讲：，喂，小豆，嗱，出门转悠，再走400米就系一间新开嘅醉蟹楼啊，你去嗰度食啲嘢，翻转头咧记得同我同阿老张咧打个包。豆腐一听有得食，即刻吞啖口水，接过个银包啊，系咁啊走到冇影啊！个衰仔临走嘅时候，仲将道门啊顺手同我关上，好似要我做啲咩唔见得人嘅勾当咁。豆腐一走，我啊讲：你讲啊！点知道萧静啊反而冇出声，只系睇住我，眼里边突然间啲眼泪啊晕晒颈。怕女人喊呢是大多数男人的通病来的。我前一秒仲是心平气和。我见佢啲眼泪系咁一流，我即刻就唔知点算好。嗱嗱声递啲纸巾过去讲：哎，萧静唔好喊啊，人哋唔知情况嘅话仲以为我孭咗你添。萧静抽泣咗一下，佢讲： 你以前都叫我静静嘅。 我钳咗一声讲：哎呀，过咗去嘅事就过去啊！你呢次嚟，我听见萧静头先讲嘅话，心里边就有啲郁闷啦。心谂唔通佢想同我复合？莫非佢俾嗰个富二代撇咗？萧静啊，抹咗抹眼泪，耷低个头讲： 我知道你咧喺度怪我，喺嗰种时候我离你而去，但系。我都唔想噶。 我冷静咁睇住佢，淡淡咁讲：哦，唔通你系被逼嘅？萧静睇一睇我，忽然间苦笑一声讲： 我知道，而家再多讲乜嘢都冇用噶啦，你都唔会信我嘅。 停咗阵间，佢又讲： 我知道你开咗间古玩店，所以咪使钱。买咗个礼物俾你咯，中唔中意啫？ 我讲你送个食人佛俾我，中意就讲唔到啦，将我吓咗一跳啊！真呢啲嘢你仲系攞翻翻去啦？萧静啊，神情落寞咁笑咗笑讲： 哎呀，嗰个唔系食人佛嚟噶，佢食嘅唔系人，系肉啊，欲望嗰个肉。 肉。萧静啊，冇再细讲，佢啊话 留低佢啦，以后我都唔再嚟缠你噶啦，我就系想睇下你啫嘛，你过得好，我亦都安心啦。 讲完，佢就离开咗铺头。等我反应过嚟嘅时候，佢嘅身影已经消失咗喺人群当中。我企喺个铺头门口，只觉得有啲莫名其妙。心里边有一种隐隐嘅不安感。过咗阵间，豆腐就顶住圆碌碌嘅肚腩，带住打包嘅食物就翻嚟啦。佢只眼珠一碌，凑过嚟讲：，诶，人呢？佢嚟做咩啊？我啊即刻揞埋个鼻讲：，喂，你行远啲啊！食咗咁鬼多蒜头，臭到死啊！豆腐啊，扁咗一扁嘴讲：，诶，唔讲我都知道啊。八成八就被人哋揈咗，见到你而家有钱啦，又想旧情复燃咁系嘛？有时候咧，豆腐啊真系几聪明嘅。我笑咗笑讲：可能系啩。豆腐啊讲：你啊唔好再背叛顾大美女啊！我踢鬼咗佢一脚，我讲：好马不吃回头草啊，你唔使担心啦。我亦都冇再谂过要同萧静嘅事。对于我来讲，他已经是一个没什么任何交集的故人。 所以我就将晏昼嘅时间放咗喺寻找呢个崖山宝殿上边，一边就借住网络搜杀，一边呢就叫独眼龙多啲留意留意。我本来仲想揾阿赵二爷打听下嘅，但系我谂一谂，呢一只友仔老奸巨猾，仲系唔好再打交道好啦。临近到夜晚嘅时候，我哋就照旧出去食嘢。三个大男人如果话煮饭真系件难事，虽然讲都系识煮饭嘅，但系又冇一个人有呢啲兴趣。今日关咗铺头啊比较晏，皆因呢有个顾客入咗嚟店里边，佢又系咁喺度左睇右睇，睇咗三个钟头，但系一句话都冇讲。如果唔系我拦住嘅话，豆腐可能真系要直接赶人走嘅。行到个街道上边，古玩城嘅人都已经比较少，再去迟一阵，可能嗰啲饭店都关埋门添。我哋三个人喺条路上边行下，净系一句有一句冇咁喺度吹住水。忽然之间，我听到身后边传来一阵细微嘅脚步声，我都算系警惕性好高啦，即刻意识到后边可能有人跟住。我猛然一回头，见到几个黑影啊涌咗过嚟，一块麻布当头就笠咗落嚟。未等我反应过嚟，就一阵拳打脚踢。佢老尾佢竟然有人扑我，我即刻护住个头啊！喺呢个同时，我手下边扣动咗飞刀嘅机关，即时就一把飞刀划到我手掌入边。我反手向后边一嘢捅落去，对方一下唔防备，惊叫咗一声，跟住听到有人讲：，呢条友仔有刀啊！跟住又听到另一个人讲：，有人嚟啊，撇啊！片刻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好彩我反应快，就冇俾人打得太劲。三个人挣脱咗麻袋之后，周围仲边有人呢？独眼龙啊，嬲到面都青埋，喺度闹：边条冚家拎咁鬼阴湿啊？竟然喺背后仆我，玩埋晒啲咁嘅嘢。豆腐啊，揽住条腰讲：哎呀，究竟系咩时候结咗啲咩仇嘅？喂！变态蠢，系唔系你啲仇家揾上门啊？我啊冇受咩伤，所以我讲，我以前做生意，可能呢方面啲仇家多啩。你老尾佢唔好俾我捉到佢啊！未等阿豆腐开口，我个手机突然间就响起上嚟，都就快晚黑十点几啦，点解会有人打电话过嚟呢？我攞开个手机一睇，系一个唔熟悉嘅座机号码。我一边接听一边示意返铺头，事到如今都冇心机去食饭啦，返去食快食面算啦。 你好，陈先生吗？ 电话里边一个彬彬有礼嘅女声，好陌生，唔通又系做广告推销嘅？由于平时开店呢就会发啲名片嘅，所以喺未确定对方身份之前，我都要有礼貌。啊，系啊。有咩事请讲啊？ 我哋呢度系第二人民医院，你嘅朋友萧正喺回涌河落咗水，而家希望你能过嚟一下。 咩话？我惊叫咗一声讲：落水咩回事啊？电话嗰头嘅应该系个护士，佢又讲： 诶，唔清楚啊，系据信过嚟嘅人讲嘅，佢自己跳河嘅。 我听佢咁一讲。我突然之间就谂起中嗰件事，心里边啊打咗个突，我啊强压自己镇定落嚟讲：咁你哋点解会打电话俾我呢？ 吓、啊？ 嗰、那个护士讲： 因为你嘅电话号码设置咗喺佢嘅快拨电话入边，所以我哋断定你哋应该系亲密嘅关系。唔通我搞错咗？ 我啊沉默咗下讲：咁我即刻嚟啦。挂咗电话之后，我同阿独眼龙同阿豆腐讲：唉，你哋先返去先啦，我去一趟医院。豆腐又话：咩话？去医院做咩？头先你俾人丙嘅时候，俾人揼真个头啊！我话讲揼你个头啊！萧正跳河自杀啦。